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65集，目的不明。白玉堂想问问赵真对白慕天的看法，正想着怎么开口，就见小四子挽着赵真的胳膊问：“ 黄黄，他是坏人吗？” 赵真拖着下巴，轻轻地笑了一声：“ 是好人是坏人，这一时半会儿真是看不出来。不过嘛，他对这债主之位可不是没兴趣啊。”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展昭也惊讶，白慕天早说了不参与帮主之争，难道是假的？白慕天似乎是引起了赵真的注意，这位大宋皇帝好好的打量了一下下面的众人，随后问展昭：“ 这高和寨的寨主扁胜是世外高人吗？” 众人都看一旁正吃核桃的天尊和阴侯，两位老神仙眨了眨眼，都一摊手表示不认识。白玉堂略想了想， 他功夫的确是不错，一定要说缺点的话，就是人比较张扬，喜欢打排场。 赵真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想法，跟小四子一起边吃点心边看热闹。与上边的悠闲不同，下边可是很紧张，扁方瑞显然是没辙了，于是看白慕天求救。白慕天见扁方瑞望向自己，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众人都望他的方向，白慕天看了看左右：“ 二位将军多虑了。” 高和寨众弟子都不解地看着白慕天：“ 这个台子是我们寨主常用来练功的，不过因为太高了，所以通常都是晚上搭起来，白天拆掉。他练功的时候，弟子们也会跟上去跟他学功夫，这在高和寨是常态。到了别院其实也搭了好几回了，只是今天被注意到了而已。这架子搭起来拆下来用不了半个时辰，所以很方便。将军要是有需要，那我们就拆掉，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搭起来。” 白慕天话说完，再看高和寨的弟子们，一个两个也都笑着点头，看欧阳和龙桥广。欧阳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，白慕天脑子转得还挺快，他的意思是这个架子搭起来本来就是要拆掉的，搭了拆，拆了搭，是按照他们的需要随意来的，搭起来不是为了要跟官府对着干，拆下来也不是因为怕了官府的警告，总之这事情是很平顺的就糊弄过去了，如果皇城军盯着不放，反而有小题大做的嫌疑。 这算处理得很漂亮了。 嗯，算是滴水不漏了吧，也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。 众人都看赵真，这位大宋皇帝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，似乎觉得很有意思。 你刚才让欧阳他们是故意找茬还是只是敲打一下？ 朕忘记了。 众人望天，看来事情还没那么容易结束。果然就见欧阳微微的笑了笑，点点头。 哼，既然你们有规矩，常拆常搭，那之前呢我们也就不追究了。不过你高和寨有高和寨的规矩，开封府有开封府的规矩。从今以后，这台子在皇城军和开封府的管辖范围内都不能搭设了。 高和寨众人都皱眉，觉得欧阳少征这是得理不让人。这时龙桥广冷不丁插了句：“ 江湖规矩再高也高不过律法，这台子拆了我们才会走。” 好有趣。 楼上赵真突然拍着桌子，展昭叹了口气，白玉堂也端着杯子看赵普：“ 你皇侄是生怕打不起来吗？”“ 我也没招啊，除了天大地大，不就皇上最大了吗？” 再看高和寨众人的脸色，一个两个脸铁青。白慕天看了看扁方瑞，与众人的含怒不同，他还是一脸的无所谓，那眼神像是跟扁方瑞说：“干脆拆了得了。”展昭等人又去看赵真：“ 他这样子像是想要当寨主吗？赵真微微眯起眼睛，摆了摆手。 在座诸位爱卿，如果你们是高和寨弟子，能不能想出法子应对？ 在场除了赵普之外，所有人都仰脸望窗外，那意思谁是你家爱卿、啊、别瞎套近乎。小梁子问英侯和天尊，要是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。天尊和英侯表示一掌拍死欧阳和龙桥广。赵真摸着下巴点头，所以捏柿子尽量挑软一点的比较好。展昭注意观察白慕天的表情，按理来说泥人也有三分土性，被欧阳和龙桥广这样激怒，发火是正常，不发火反而显得不正常。展昭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，果然就见白玉堂此时也没什么表情，不过看着白慕天的眼神却是充满了费解。 他究竟是想要寨主之位还是不想要？如果想要，他身为副寨主争起来也是名正言顺，为什么要隐瞒呢？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啊？ 这边众人正看着楼下的情况，就听到又有脚步声传来，只见大门一开，白夏带着包颜庞玉跑了进来。白夏给太学上完课，大家出来吃饭，就听说黄成军和高和寨的人对上了，他们到了附近想凑个热闹，被隐卫告知展昭他们在楼上，于是上来了。白夏跑到儿子身边，扒着白玉堂的肩膀往窗外望。 慕天也在啊，他不是不管高和寨的事情吗？ 白玉堂给白夏倒了杯茶让他坐下，白夏坐下转脸发现赵真就坐他身旁，两人对视了一下，赵真笑着点头，白夏也笑着点头，白夏还凑过来问白玉堂： 哎，这谁啊？面熟啊。 你们不还私下书信来往吗？你生辰他还给你送寿礼，你倒是忘得干净，感情人家不穿龙袍你就不认识了？ 你黄成军也未免欺人太甚了。 这时有几个刚才一直不言不语的高和寨弟子开了口。论年纪，白慕天、扁方瑞他们算年轻的，很多高和寨弟子也算是江湖前辈级的人物，觉得欧阳和龙桥广不过是小孩子，未免目无尊长。楼上赵真搓手： 是要打起来了吗？ 你巴不得是打起来还是怎么样？ 前辈发了话，通常江湖后辈都会给点面子，可惜欧阳和龙桥广都不买账。 你们这些江湖人非要官府让着你们才行，一旦照章办事就是不给你们面子，就是欺负你，那你们也跟普通百姓一样遵照大宋律法过日子不是更好？ 此时围观百姓不少，大多觉得欧阳说的有道理，这擂台也太高了，摔下来要出人命呢。那些江湖人是横啊，黄成军亲自出马都不肯拆擂台，这放到地方上还得了？那几个高和寨弟子也没话说了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，那意思拆还是不拆？扁方瑞又看了白慕天一眼。 扁方瑞比想象中要没主见，他是让白慕天帮忙出主意吗？ 都这样了，白慕天还能想出办法来啊？ 只见白慕天似乎很无奈，搔搔头： 哎，要不然就拆了吧。 高和寨众人都回过头不满地看白慕天，那意思怎么能说拆就拆？高和寨颜面何存？ 不拆还能怎么样？难道真跟黄成军死磕？再说本来就是你们不对，让摆擂台就算不错了，竟然还摆个通天擂。 哪条律法也没写着不能在自家院子里搭个高台练功啊？诚如二位将军所说，上去摔死了是我们的事儿。如果真的有人上去比武，我们自会报官，让开封府来处理。再说了，这世上能打过我爷爷的人也没几个，除非是天尊阴侯来捣乱，不然乱不了。两位将军还是多虑了。 这时年纪最小的扁四开口说话了，别看他小，脾气可不小， 高和寨几位长辈级的弟子都点了点头，表示扁四说的对，觉得顺气，何必对赵家军的人卑躬屈膝，又不是怕他们。扁方瑞皱了皱眉头，他身后白慕天扶额。楼上赵普拖着下巴问萧良， 就是他吗？ 哦， 他是谁？ 小四子跟赵真讲了一下扁四跟小梁子比武的经过，赵真捂着嘴看小梁子，颇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。 你竟然会被算计？ 小梁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确定赵普和赵真绝对是亲叔侄，欠揍脸是一个德行。 嘿，这小子还挺嚣张的，还他的意思是他家老头子是武林至尊，除了天尊英侯，没人有资格去跟他家谈，是吧？ 庞玉拖着下巴挺不满，包岩也抱着胳膊点头， 嗯，是嚣张。 众人都好奇地转过头去看阴侯和天尊什么反应，就见俩老神仙正研究一个核桃呢，貌似是在讨论品种。 对方是小孩子，欧阳和话痨不好跟他较真吧？ 这小孩太自大了，虽然小梁子也很臭屁，不过比他可爱多了。 一旁小梁子眯着眼睛看自家师父，小四子点头啊点头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